路，哪怕未来是绝望，在现实当中给一切摆布，烦闷和枯燥，与你冲出新领土，逃避那灰色制度，前路困倦如定数，去向又怎知道？难道这世界能刹那变做想要那么好？流着眼泪落月高，爱你未改分号，唯愿你带我同走的路，天荒跟地老。想依偎在梦里头，听说情是会渐老，然而凭真心把爱全流露，不管天会有几高，在现实当中给一切摆布，烦闷和枯燥，与你冲出新领土，逃避那灰色制度。前路困倦如定数，去向又怎知道？难道这世界能刹那变做想要那么好？流着眼泪落月高，爱你未改分号，唯愿你带我同走的路，天荒跟地老。前路困倦如定数，去向又怎知道？这世界能刹那变做想要那